那个冰冻上。 嗯， 你要说这条件，那就得成本了。你没有资金，这事又做不了了。所以，就说人，谁都想改变命运，谁都想好，谁都想成功。 嗯， 这就必须得有这么一种精神，敢想敢干，想就是说想到骨头里头去，就能成。你像我在农村的时候，可数撮，你知道手撮是什么吗？ 嗯，知道。 名章。 名章，对。 这个农村呢、就是集体大光轰年代啊。 嗯，就生产队的。 生产队，那个领柴米油盐呐、领粮食啊什么的哈、你都得拿手撮。 不是签字。 不签字，不能按手痒。必须用手搓，因为那个时候吧，没人去给你鉴别这个字是你签的不，这个手雅手印是你摁的不，你说谁鉴别你这个？ 以搓为主哈、 对，容易出现麻烦。 哦， 就得以手搓为主。 嗯， 那时候磕手搓磕一个才5毛钱，这5毛钱，一般人好多家庭都磕不起，你磕不起找人代搓，你看这就麻烦。有一次呢，我上刻字铺，我就看那个磕手搓。我说我看看那是怎么磕的啊，我到那瞅一会儿，我就明白了。我说这手搓是这么磕的。我说这个我也会， 就像针灸一样哈。 对，我说这个我也会。其实吧，它很简单，它没有什么高科技呀，多难呐！它那么简单也得学徒3年。我说就这点事儿还学啥徒3年呢？咱就明白道理了。他首先呢，把那个名字啊写在纸上。得用棉纸写，写完之后吧，他得印在那个手搓料子上，他写是正写，印在上之后吧，你再看他就是反字儿了，那你呢就用刀具把那个笔划的中间的空给它磕出来，把那笔划留下，完了再盖在那纸上，这不就是正的了吗？这不就是手搓吗？它不就这么简单吗？那还学啥3年呢？我说这我会了。没有钱买那个工具，他那也有一套工具， 模具哈， 那个夹子，把那手搓料夹上、夹住以后吧，你就随便怎么摆的东西。我说夹它干啥？跟我手拿了不一样吗？我这手就是夹子，那个刀呢，不用什么那个，又是起地儿的，又是磕的，那一套刀具，就弄一个锯条，钢锯条，把它掰个尖儿，然后给它磨个尖儿出来。他就能把木头就能磕动啊，把那中间的缝那空给它磕出来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说咱们不是什么专业，但是把它磕出来呢，同样去摁的那个那什么也有效，也能领来柴米油盐。他这个我倒觉得吧，这个磕不难，难吧就是那个手搓料，那个手搓的料子吧，它得硬木，软木不行。 嗯， 你像杨木、松木、柳木，这都不能磕手搓，得搁这个杏木，杏木、柏木， 就密度比较强， 密度大硬的、密的哈，这个呢它能磕，也包括有机玻璃，这我都能磕。所以那个时候吧，我一见到那个杏木，是吧，就喜欢，喜欢的磕手搓，然后用那钢锯条啊，就把它截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有时间就在那蹭。蹭这个手搓料的时间长，磕这个时间短。那个时候就是没事儿就找这个木头去截，截完了吧，磨好了都搁上衣兜里揣着。谁说没手搓，我拿过来，那一会儿都磕完一个。你看，我用这种办法吧，就回报乡亲。你就包括那理发， 不是为了赚钱、 不是为赚钱，都不要钱。你看打完鱼了、那时候鱼它不值钱，就几分钱一斤，卖了就能买一把推子。理发推子，开始前呢，他就不会使那股劲儿，不会使，手不分路，不听使唤。但是你剃两回就会了，就是没给人剃之前呢，自己，就这么搞手老这么练，慢慢的吧，这手你就会使这个劲儿了。但是一开始吧，剃出来那肯定不好，长不好也比剪子脚那个强。所以就这么的呢，有空就给他磕手搓。有人来说这个理发，就给他理发，有人有病，说腰疼、牙疼、头疼，我就给他针灸，都不要钱， 这都全能了哈，还会什么？ 我会的挺多，那时候我喜欢画画，这个画画吧，在学校的时候， 是老师激励我一句。那上图画课吗？老师说，哎呀，你这图画画的挺好啊，你将来能当作家画家。哎，就这一句话 表扬你啊。 哎，他就表扬我这么一句话。我就对画画非常感兴趣，没事呢就是有空就画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中学毕业以后吧，那时候叫有成分论的年代，考上中等专业学校，出身不好的人不想去，就那么的就把我扣在农村里了。那时候就没人教了，就自己天天没事就画，在纸上画，喜欢。那曾经想当过画家来的，但是呢没有人指导，这个进步就慢。有一次呢，我就上邻居家就去串门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平时还真的不愿意串门。那天不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儿，我就去邻居家了。哎，他孩子结婚，农村结婚呐，家家都打那个炕柜，立柜。这个炕柜立柜啊，顶上有玻璃，就给他画成那个山水啊，花鸟啊，他不搁一个那个光板玻璃啊，都画一幅画。他这个玻璃画呢，跟那纸画不一样。玻璃画呢得反画震看，你敢在纸上画呢就直接就画完了。你在玻璃上画，等你那个特别那油画你画完了吧，在后边有那个地子，就是把那个油都铺完了，你就什么都看不着了，就是练马咕咚的，就啥也看不出来了啊。然后你得翻过来再看的时候，那就山清水秀的，花鸟啊山水啊， 是反式做好。 他跟那个在纸上画吧，他正好相反。当时呢，我就看到画家在那画画的时候，我就这么瞅瞅了一会儿啊。我说这个玻璃画我也会画， 又会了， 我也能画。那时候在纸上画画不值钱，没人买，但是你在玻璃上画画就值钱了。谁家结婚打那个立柜炕柜，总请的画家画的一套柜20块钱。 20块钱，当 时20块钱，那时候就 数字 了。一般的还有就少的是15，多的就20。那个当个画家，那时候就那就挣钱。哎，当时在那瞅一会儿啊，我说这画是这么画的，我说我也会了啊。他跟在纸上画不一样，回去以后就弄玻璃，去把那个到那商店把那油画色都买回来了，就开始在玻璃上画画，自己感觉当时画的非常好。画前吧觉得也山清水秀的啊，等画完了把它翻过来一看，两边一样，啥都没有，全乱七八糟的。我当时就觉得有些事儿还不是那么简单。哎，看着简单，看花容易绣花难。哎，看挺简单，自己一画前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我就想了，为什么他画完了就是山清水秀的，等我画完了就练马咕咚的，是不是画。就为这件事儿吧，咱不能拜师学艺呀。我就上我们邻居家，他们家孩子结婚呢，打了一套炕柜，哎，就请了画家画的。你看我结婚的时候吧，就没钱打那个炕柜，哎，我爹那时候呢，我父亲就给我做两个木头箱子，这就结婚了，整个家当就俩木头箱子。然后我就到邻居家，我就趴他那柜子那块儿啊，我就足足看了一天。我就说为什么他画完了就是山清水秀的，有画有鸟的，是吧？怎么我画了就不行？他是怎么画的？什么是先画的？什么是后画的？看了一天我看明白了。这个在纸上啊，这画呢是先画远的，远山蓝天什么那个水呀、树木，越画越近，最后把离你最近的地方画在最上边，这就有层次感了。树叶、小鸟，是先画远的，后画近的，越画越近，越画越近。你敢那个画玻璃画呢？它正好相反，得先画近的，后画远的，先画那个花、花朵、叶、小鸟，然后呢画树，画远山，最后呢画蓝天，完了用那个油画色嘛。把整个玻璃全都盖上了，完了一看画完了啥也不是了，像漫墙似的，啥都看不着了。把它翻过来再看的时候，山水啊花鸟啊就特别清晰了。就这么呢看了一天，看明白了是啥先画啥后画。从那以后呢，你看我就是这个 一天没学的画家，就方圆十里八村画画就都知道我会画了，就都找我画会。那个时候吧，我做什么都是这个免费的，什么都不收钱， 就是为了回报， 就是回报乡亲， 回报乡亲， 这种感恩。但是呢，有人后来开始给我钱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说吧，你这个针灸啊不用花钱，你这个科属村吧你也没啥成本，你就磨个锯条掰个尖儿，都不给我钱。他说你这个画柜就不一样了，他说这个你得自己拿钱去买油墨啊，买颜料啊，但是这个一份两份吧你就无所谓了，你就画多了你搭不起。所以人家大家吧心里都明白，帮是帮，人情是人情，但是本钱是本钱。第一次有人给过我5块钱，哎呀，到现在就这5块钱比后来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比那个感觉好多了。 就是第一次赚那么多钱哈， 就是第一次给到我5块钱，激动我好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。就那时候的感觉啊，那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这一辈子啊，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我不会啊像那个世世代代就那么贫穷哈，吃不上穿不上， 就看到了希望哈。 我就相信靠我自己的努力我能过上好日子，我还能帮助乡亲，帮助父老乡亲， 有信心。 那时候我就找着感觉了，这个帮助别人有一句话就快乐自己哈。 对 实际还不光是这个，通过我这么多年哈，这一辈子啊净帮助别人了，就是当时就是一种感恩。但实际呢后来我发现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但那个时候吧没有这种意识，就是谁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。你说理发头发长了我就给你剃头理发，说嫁切肉村我给你刻肉村，有病了我就给你扎针。这是我们那个村里是最忙最忙的人，从来就没有闲着的时候。那时候中午吧，那时候都中午睡午觉，干一上午活不累吗？家家都在家睡午觉，但是我家里头从来都是满，总有人，有人来理发了，有人来治病了，我从来就没有休息的时候。就在那地里头天天就是干活，队长一说休息了，社员往那一坐就有人来找我了，我头疼你给我扎着针，有的说我腰疼你给我扎着。那时候没有药啊，我那针搁那笔管装着，搁那兜上别子那酒精棉袋子，就坐那块就给你针灸扎针。摄像队晚上说是开社员大会，等我一去了，那社员都知道我去的早，有求我的都先到给他们治病。所以那个时候吧，就用他来回报乡亲，付出。到后来呢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就说这么多年呢，我做每一件事儿，我基本上都能成功。其中还有一条，就除掉敢想，就想进去敢干，还有一条得有人帮你， 就有贵人啊， 得有贵人，有大贵人相助。就是一个人呐，你有一句话叫浑身都是铁你也撵不了几个钉， 一个好汉三个帮哈。 对，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。 对啊， 为啥凭什么帮你啊？这就是问题就在这儿，就说你帮过别人没有，你从来都没帮过别人，你就别期望有人会帮你。 这叫爱出爱返，福来福往哈。 对，你看那网上还有那么一条消息呢，说那有一个人家里那玉米种子说他那个年年大丰收，高产，种子非常好。他每年吧，他把那种子都给街坊邻居，把这种子白给他们。有人就问了嘛，说你这不是傻吗？你卖钱多好，你白送给他干啥呀？都我要不白送给他，他没钱买好种子，他就买那个裂种子。那个裂种种子吧，到秋天一开花一授粉，把他的花粉挂我的地里来了。他说我这地的种子就变成裂种子了，就受他污染了。他买不起好种子，我就送给他种子。他开的花都是好的，风在吹到我的花粉，吹到我的地里头。实际呢，为了别人好的同时，都是为自己好。 真是这样哈。 当你自私的时候，就为自己好的时候，你肯定损害别人利益。你损害别人利益，别人就一定要损害你的利益。你做恶事，他也返回来；你做好事也返回来。就包括这声音都是一样。你到天坛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，你把声音一发出去，他一撞到那块，撞到那个回音壁上，他就返回来了。 你看那空房子哈、啊，里头没有什么东西，一进屋一喊，那个瓮声非常大，声音就返回来了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吧，实际受我母亲的影响。哎呀，我母亲就老说，好心能惊动天和地。哎，他老说这句话，说一辈子一定要好心眼儿。你有好心眼儿吧，你能感天动地。啥叫感天动地？啥叫惊动天和地？就是能把别人感动。你感动了别人，别人就说你是好人，就愿意帮你。你老私心，那么自私，别人就不认为你是好人，谁都不愿意帮你，谁都愿意离你远远的，谁都不帮你，你还能成功啊？你看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完还说人不为己，本来是这么个道理，就让这帮愚昧的、无知的人，把这个社会给搞烂了，就都去自私去了。 嗯， 实际还一层呢，就是刚才说那个，做好事吧，这个自己快乐，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。人呐、啊，就说人生存，它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物质方面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喝得好，住得好，还一个呢是精神层面。那个物质层面是低级的，这个专讲究物质层面的，就跟动物是一样的。你看那个张家养的猪，搭个好那点猪圈，给点好食，你看它就满足了，这不跟动物一样吗？是不是？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这个物质上，它在精神上。 嗯， 什么叫在精神上呢？走到哪里头，人们尊敬你，哎，喜欢你，赞扬你，你这是精神方面的。然后呢，你就快乐，快乐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。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这个心情愉悦， 心态就平衡。 对啊，心里就平衡吗？ 嗯， 是吧？心理平衡，生理功能它就平衡，生理功能平衡它就不得病。为什么有人老爱生气呢？这也是精神层面的，因为他吧，他老做自私自利的事儿，人家反馈给他的肯定还反馈，人不喜欢你，是反馈给他的信息就是不喜欢他的信息。你说他当然行， 不是负面的哈。 对呀、啊，他肯定生气呀、啊。如果你净做有利于别人的事儿，别人怎么会让你生气呢？是不是？他老生气呢，他心就不平衡啊。他心理不平衡，他生理功能怎么能平衡呢？ 这个气机郁结哈。 对呀、啊，气滞血瘀吗？是吧？ 病就来了。 那病就来了。 嗯， 为啥说爱生气的人爱得病？ 对，所以有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哈。 哎，就是这么回事。爱生气他自然爱得病。你说这个跟治胃病没有关系吗？ 这样说来，这个治胃病它应该是个系统的工程哈。 对呀、啊，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。 嗯， 其实人性格 这之后吧，我还会详细讲这个话题。 好， 用古人的话说，人病由心生，好多病是跟心里来的。 这相由心生，病也是由心生。 病由心生，所以你好多病是跟心里来的。那个怎么能不得病呢？你就只有做好事，做善事，净做吃亏的事。吃亏，吃亏是福吗？ 这是大智慧啊！ 对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听过奸人有福？这你听谁说奸人有福？ 有句话叫傻人自有傻福哈。 哎，傻人 难得糊涂。 对，傻人呢，他竟做吃亏的事儿。吃亏呢，这是一种福报。 嗯， 哎，所以这里边呢，都和心有关系，心呢就和精神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说治胃病，哎，那你就心里老生气，你能不得病吗？要我说呢，今天来讲治胃病，你就整天干坏事儿，你就整天自私自利。你就也不尊重人，看谁有困难也不帮，你还坐那讲治胃病，谁信呢？是吧？听都不带人听的。我敢很自豪地说，我这一辈子我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，就包括后来我救过很多很多得大病的孩子， 无偿的救助。 无偿，我一分钱都不要，我免费救那些孩子，还要救那些孩子，是什么原因？怎么想到？以后我会讲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就说吧，这个。人和人他不一样，心态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，行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的健康状况就不一样。 这个就好像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一样。 对了，所以我就说吧，这个我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哈，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因为我是农村嘛，那时候有成分论嘛，可以说这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农村，因为不让我再上学了嘛，那你就得困在农村里头。问题是农村吧，不是不好，你离开农村你能活了啊？问题农村的土地太少，一人就一亩多地，这一亩多地都打粮食，那才多少粮食啊？你这一辈子就靠那点土地，那完了，就年吃年用，想干点啥都不能。说想帮助别人，你拿啥帮助别人？借了自己吃的没多点了。但是你想帮人都帮不了，这个想帮助人，不是说啊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也能帮助人，那个也能帮，那个、太有限了，是不是？ 对。 当你要是有经济实力的时候，那你要帮人，这个就多了， 才能做得更有意义哈。 嗯，对。所以有的时候吧，就是说，做的时候没有这种感受，哎，之后回想起来，一联想起来，发现一切都是必然，不是偶然。你看，就像我刚回农村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帮轰嘛，生产队大锅饭，多干还不多得，少干还不少得。在干活的时候吧，你要多干不多得，少干不少得，人的积极性就没了，时间短行，时间一长就都不使劲了，都不使真劲了。生产队那个队长一走了，大家就不干活了，在那说书讲古，反多干也不多得，扯皮扯淡。对，就那个时候呢，我刚下地嘛，哎呀，我说要都这样，这到秋吃啥呀？就不干活能打粮食吗？说我就着急，着急呢，人家不干呢，我自己干。刚下地岁数小啊，就十几岁孩子嘛，劲儿也没人家大，技术也没人家好，他不会干啥，但是我能把我的全部的力气使完，整天的满头是汗嘛，那个睡员瞅我心疼， 别人歇着你干活， 他们在那聊天，我在那干活，那睡员谁看不着啊？一瞅都在那站着呢，坐着呢，休息呢，就那一个孩子在那干， 就是还是个孩子哈， 还满头是汗，所以有的人呢就过来了，就偷偷告诉我，你咋这么傻呢？ 说你傻， 哎，说我傻。他说你看人家都不干呢，你干也不多给你。那时候吧，年轻人叫三年半拉子， 就是意思呢， 就是工厂学徒，哎，在学徒这期间都是三年，你就干得多好，你的工资都不会高，就是你已经变成成熟了，三年之内也不能给你同等待遇。 三年的时间， 三年学徒是三年，农村他也有这个规矩，你就是农村生产队，你刚下地干活，你就得干满三年，你的工分才能跟成年人一样，不管你干得多多多好，都是一半的分 儿。等于说你多干反倒少得了。 他倒不是少得，他就是就是人家的一半，人家挣十分，你只能挣五分， 就是， 得三年。那我呢，就天天在那地里头啊，就是谁劝我也不听。到后来吧，有一次吧，我也动摇了，我说他们都不干哈，我说那我也就试试哈，也去偷懒去，也就不干了。哎，但我发现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不行，我就这一天偷懒了，没干活。就真的是像做了亏心事那个感觉，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， 自愧哈， 就觉得就是良心上 过不去， 过不去，就那种感觉， 良心不安， 不安，后来我说不行，我说你们愿谁聊天聊天，唠家常唠家常，我说我还干我的吧，就是这么的呢，时间长了，他也就不劝我了。你赶上那时候呢，赶上大寨评分，那时候学大寨。讲成分论嘛，贫农一等分，中能呢二等分，富能三等分，地主四等分， 分等级。 以成分评分，这个你干多多的，你成分不好，分都低。就那个年代， 特殊的事儿啊， 特殊年代，干了一件特殊的事儿。到我这不特殊，到我这也不叫，也叫特殊了。第一次评分评到我这，你那还问吗？刚下地，半拉子。成分赋能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最末等还得一半，我就万万没有想到，社员异口同声啊，一等。 这个分是社员来评， 社员评，就谁干得好，谁干得孬，大家眼睛是亮的。 哦， 就是每天在一起干活，